据南州县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州县的中级民主社会理事会12号向人权委员会发起一份陈请书，指责了当局非法扣留被其集体引诱绑架的北方女公民。